听旭日升。 声再见，竟是他最后一句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竟是结局。

蓝色夜空轻轻闪动的星辰，你曾经给我春天般的温暖，你依然在我无边的梦里穿行。

flying with the tree。